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笑声悠远而苍劲，宛如滚滚洪流一般摄人心魄。在这以万为单位的战场上，这些笑声一出现，竟像是压制了天斗帝国大军的气势一般。滚滚声浪犹如一个接一个的炸雷在空中响彻。听到这阵笑声，唐三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这声音在别人耳中或许无法辨别，但以他的精神力，却在第一时间内感受到了这笑声带来的巨大威胁。 那是六人组成的笑声，没错，就是六个人。他们还在距离嘉陵关十里外，笑声却已经如此恐怖地出现在了嘉陵关内，而且他们正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朝着嘉陵关而来。十里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短短十几次呼吸的时间而已，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强者又岂同一般？ 隐约中，唐三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也大概猜到了这些人的实力。更可怕的是，这六个人并非单独前来，在他们身后还带着一群呼吸悠长、速度同样迅疾无比的人，数量多达5000左右。最令唐三吃惊的是，这六个人组成的笑声竟然令他这个级别的精神力也出现了一阵恍惚。只是探查到了这些情况，具体的状况已经无法继续探查了。 那笑声竟然乱了我的精神力。我从海神岛回归大陆之后，同样的情况只有两个人做到过，一个就是被心魔入侵成为杀戮之王的曾祖，另一个就是全盛时期的比比东。而这些声音出现在嘉陵关另一方，也就是武魂帝国内部，毫无疑问，他们是武魂帝国一方的，是供奉，来自武魂帝国长老殿的供奉。 他虽然预计到了武魂帝国长老殿的供奉，尤其是那位大供奉千道流，但却没想到他们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来临，尤其是这一来竟是六个。幸好唐三从这六声长啸中并没有感觉到其中有比比东这个等级的强者，也就是那位长老殿殿主大供奉千道流并未在其中。可也正是这样，才更显出了武魂帝国的强大。不过唐三也注意到了一个问题，猛一咬牙，他眼中金光大放。 听到这六声长啸，比比东竟然也愣了一下。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这六位供奉的存在，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赶来。趁着那六个人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赶到，一定要先击杀了比比东。比比东一死，就算武魂帝国还有大量强者，未来的战争也会变得容易许多。 先前唐三之所以一直没有全力以赴，就是为了要不断消磨比比东的精神力与魂力。毕竟比比东本身的能力太强大了，唐三也不想把他逼急，否则他临死反噬的时候攻击一定极其恐怖。更何况比比东还有那不死之身的第九魂技。比比东当然也明白唐三的想法，但他同样也在等待机会，等待下方天使军团占优之后援助城头。眼看着天斗帝国大军已经杀入嘉陵关内，自己希望即将破灭，比比东已经兴起拼死之心。在他思考逃遁之法时，那六声长啸却适时出现。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的攻击突然变得恐怖起来，海神三叉戟上金光大放，比先前足足强盛了1倍之多。比比东的本体与分身同时一解，蓝炎黄第一魂技缠绕，第二魂技寄生几乎同时发挥了作用。这两个提升到了50000年以上的魂技，哪怕是比比东这种级数也为之停顿了一下。自身死亡领域全开，疯狂俯视的同时，大片的坚韧从甲壳突起，将蓝炎黄撕得粉碎。不过也就是这一瞬间的停顿，唐三整个人已经腾空而起，左手瞬间向比比东的方向按去，强烈的黄光凝聚成一个罩子，笼罩向比比东的身体。比比东只觉得全身一沉，整个人仿佛重了10倍一般。正是唐三泰坦巨猿左臂骨附带魂技重力控制， 重力一增，顿时令比比东破开缠绕和寄生两大技能的速度又慢了半拍。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顿时令比比东有种窒息的感觉，但他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击溃的。唐三一直没有全力以赴，他也同样有着自己最后的底牌。猛一咬牙，一层强烈的红光骤然从他胸前迸发出来，瞬间蔓延到整个胸背。那红光看上去极为奇异，就像是比比东自身的骨骼从体内浮现出来了一般。能够出现这种效果，就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六块魂骨中最为重要的一块身体魂骨。从颜色就能看出，比比东的这块魂骨乃是十万年级别的。十万年全身骨红光绽放之中，比比东胸前的甲壳突然向两侧裂开，里面内蕴着一团强烈的红光，感觉上就像是他胸口处长出了一只巨大的眼睛。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这并不是比比东单一本体的动作，在唐三重力控制笼罩下的两个比比东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那内蕴的红光连唐三的灵魂都急剧颤抖起来，不过身在空中的唐三却没有丝毫要退避的意思。他很清楚，如果这时候自己退了，恐怕就再也没有击杀比比东的机会了。那六个长啸之人距离这里已经越来越近，一旦他们发现比比东的危机，那必定会第一时间来救援。金色的虚影从唐三背后浮现出来，尽管虚影是那么模糊，但那高大的身影所展现出的威严气息，还有海神三叉戟上那枚海神之心骤然大亮的光芒，还是令唐三释放的气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左手重力控制不变，右手掌握海神三叉戟，在空中划出一个奇异的金色圆圈。圆圈很大，足以将唐三整个身体笼罩在内。也就在这时候，两道直径近尺的粗大红光骤然朝着唐三轰击而至。无定风波防御环遇到了那两道红光冲击，刹那间，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竟然响起了一串嗡鸣之声。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面前的金色光环竟然迅速破碎，而他手中的海神三叉戟竟然被压制的一时间无法再次抬起发动攻击。比比东眼中流露出阴狠之色，他的精神力受创不假，但他底蕴毕竟极其深厚。唐三为什么突然发动全力攻击，他怎么会不明白？他就是利用此时唐三急躁的心理，才突如其来发动这一击。这一击也是他早已计划好的，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的攻击。为了这一击，他甚至将自己残存的精神力全部注入其中。 哼，我等这个机会很久了。唐三乃是天斗帝国大军的精神支柱，就像他想要击杀我一样。如果我能够将他击杀，那么，对于天斗帝国大军的打击将是难以估量的。 本体与分身同时发动魂骨技能，这本身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比比东的另外一块魂骨却类似于奥斯卡的镜像魂骨，只不过奥斯卡复制的是本体，他那块魂骨复制的则是魂技。因此比比东耗费了全部力量复制了这个魂技到自己分身之上，一个是为了让唐三依旧无法辨别出他的本体与分身，另一个也是为了在这双重攻击之下彻底将唐三毁灭。这也是比比东自身的杀手锏。要知道，达到了他这样的修为，同时两个自己全力以赴的攻击，其威力之强足以直追神明了。分身固然也能施展他的能力，但与本体相比还是有很大程度削弱的。唐三又有各种办法来削弱他本体与分身两个身体合力的可能，如果不是眼前唐三急躁的攻击，他很难找到这种机会。更重要的是，他复制过去的这份技能攻击与本体攻击的威力一模一样。那两道红光并非集中攻击，其中一道轰向了唐三右手掌握中的海神三叉戟，而另一道才是攻向唐三本体的。比比东通过几次与唐三的战斗已经发现，唐三对于海神三叉戟是相当依赖的。他也早就判断出唐三的海神三叉戟乃是一件真正的神器，是自己目前这个层次不可能毁灭的。 但是不能毁灭不代表不能暂时压制，凭借着身体魂骨全力一击，足以压制的唐三海神三叉戟暂时无法挥动发挥出威力，而另一击就是绝对致命的。唐三的修为本就不如他，能够与他抗衡凭借的就是海神三叉戟，压制海神三叉戟发动全力以赴的一击，比比东没有给自己留下半分余力。这样的攻击，除非是唐三还有以前的无敌金身防御，而上次替他挡住比比东绝杀一击的小五，此时距离这里还远，比比东又和唐三如此接近，根本就来不及救援。刺耳的破裂声中，无定风波幻化出的金色光环瞬间破裂，刹那间唐三身前已经被红色弥漫。 不，老师不要！ 小五与胡列娜的惊呼几乎同时响起，但是他们的担心以及比比东眼中流露出的狠戾，笑容中流露出的得逞，都在下一刻消失了。那道本应该轰击在唐三胸前的红光竟然反射而出，直奔天空而去，足足划出了一道千米红光，才如同绚丽的流星一般消失不见。 不可能！怎么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尽管比比东因为那一击的全力以赴，整个人已经连站立都变得很艰难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惊呼出声。他的魂力当然还很充裕，可此时因为这一击所耗的精神力已经令他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他最后能够清晰看到的就是唐三胸前一块直径半米轰然化为齑粉的红色镜面水晶。与此同时，海神之心金光大放，令海神三叉戟宛如一条金色游龙一般挣脱了红光束缚，化为一圈金光围绕着唐三身体旋转一周，将比比东的攻击余波全部化解。唐三只是看上去脸色略微有些苍白，却根本没有受到重创。唐三会大意地露出破绽，那他就不是唐三了。身为控制系顶级强者，他时时刻刻都会告诫自己冷静。比比东在等待机会，他又何尝不是呢？先前的急躁根本就是他给比比东的一个假象，他自然明白比比东会猜到自己的打算，索性就顺水推舟引出了比比东的绝杀一击。而当时的唐三却是全力以赴的防御，根本就没有发动强势攻击的意思。没错，比比东那身体魂骨所化的攻击极为强悍，连海神三叉戟也在一瞬间被压制了。但是唐三有唐三的办法，难道他的十万年魂骨和魂技还少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